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第十五章魁地奇决赛第四十三集。 他送来的， 赫敏举着信说。哈利接过信，羊皮纸是潮的，有几处墨迹被大颗的泪水弄得模糊，很难辨读。 亲爱的赫敏，我们败诉了，我获准把他带回霍格沃茨，处决日期待定。比克很喜欢伦敦，我不会忘记你们给我们的所有帮助。海哥， 他们不能那么干， 哈利说， 不能，巴克比克没有危险。 马尔福的爸爸胁迫委员会这么干的， 赫敏擦着眼睛说， 你们知道他的为人，委员会里都是一帮昏聩的老朽，心里害怕，不过还可以上诉，总是可以的，只是我看不到任何希望，什么也改变不了。 会改变的， 罗恩狂怒地说， 这次不再全由你一个人来做了，赫敏，我也要帮忙。 罗恩， 赫敏双臂搂住罗恩的脖子失声痛哭，罗恩似乎被吓着了，笨手笨脚地轻轻拍拍他的头顶，最后赫敏抽身离开了。 罗恩，斑斑的事我真的很抱歉， 他抽泣道。 哦，没事，他老了。 见他终于放开了自己，罗恩如释重负。 而且他本来就不大中用，谁知道呢，爸爸妈妈现在说不定会给我一只猫头鹰呢。 布莱克第二次闯入城堡之后，学生们的安全措施受到了更严格的限制，哈利、罗恩和赫敏晚上无法去看望海格了，他们只有在上保护神奇动物课的时候才能跟他说上话。海格似乎被判决吓懵了， 都怪我笨嘴笨舌的，他们都穿着黑袍子坐在那儿，我手里的笔记老往下掉，还把你帮我查的日期全忘了，赫敏。后来卢修斯马尔福站起来说了一些话，委员会就照他说的办了。 还可以上诉呢， 罗恩情绪激烈地说， 别放弃，我们会想办法的。 他们跟全班同学一起走回城堡时，看见马尔福在前面跟克拉布和高尔走在一起，不时回头张望，嘲弄的大笑。 没有用的，罗恩， 海格悲哀地说。他们走到了城堡外的台阶前。 委员会是受卢修斯马尔福摆布的，我只是想保证比克在余下的时间里能过得非常快乐，这是我欠他的。 海格转过身，快步朝他的小屋走去，脸捂在手帕里。 看他那哭哭啼啼的样子。 马尔福、克拉布和高尔刚才就站在城堡大门里听着。 你们见过那样的可怜虫吗？ 马尔福说。 他还算我们的老师呢。 哈利和罗恩都愤怒地冲向马尔福，但赫敏比他们都快。啪，他使出浑身力气抽了马尔福一记耳光，马尔福被打了个趔趄，哈利、罗恩、克拉布和高尔都惊呆了。赫敏又扬起手， 你敢说海格是可怜虫，你就龌龊的、邪恶的。 赫敏， 罗恩无力地说，试图抓住他的手，但他把手一甩， 放开罗恩。 赫敏拔出了魔杖，马尔福向后倒退了一步，克拉布和高尔呆呆望着他等待指示，全然不知所措。 走， 马尔福咕哝道。一眨眼，他们三个消失在了通往地下教室的通道里。 赫敏， 罗恩又叫了一声，又是吃惊又是敬佩。 哈利，你最好在魁地奇决赛中把他打得一败涂地， 赫敏厉声说。 你必须，如果斯莱特林赢了，我会受不了的。 魔咒课时间到了， 罗恩说，仍然呆呆地瞪着赫敏。 我们走吧。 三人匆匆跑上大理石楼梯，向弗利维教授的教室奔去。 你们迟到了，孩子们！ 哈利推开教室的门时，弗利维教授责备地说： 快来吧，举起魔杖，我们今天要试验快乐咒，全班已经分成两人一组。 哈利和罗恩快步走到后排一张课桌前，打开书包。罗恩回头看了看， 赫敏呢？ 哈利也四下张望，赫敏没有进教室，可是哈利记得他推门时赫敏就在身后啊。 怪了， 哈利茫然地望着罗恩说， 也许他去盥洗室了。 可是赫敏直到下课都没有出现。 他倒是挺需要一个快乐咒的， 罗恩说道。全班同学都咧着大嘴笑嘻嘻去吃午饭，快乐咒让他们感到心满意足。赫敏也没来吃午饭，等到吃完苹果馅饼时，快乐咒的影响逐渐减退，哈利和罗恩开始有些担心了。 马尔福不会对他做什么吧？ 两人匆匆爬上楼梯朝格兰芬多塔楼走去时，罗恩焦急地说。他们经过巨怪保安旁边，对胖夫人说了口令： 花花公子哥。 从肖像洞口钻进了公共休息室。赫敏坐在桌前睡得正香，脑袋搁在一本打开的算术占卜课本上。他们俩一边一个坐到他旁边，哈利把他捅醒了。 怎么？ 赫敏吃了一惊，茫然四顾。 是不是该走了？现在是什么课了？ 占卜，不过还有20分钟呢， 哈利说。 赫敏，你怎么没去上魔咒课呢？ 什么？糟了！ 赫敏尖叫起来。 我忘了上魔咒课。 可你怎么会忘记呢？ 哈利问。 走到教室门口的时候，你还跟我们在一起啊？ 我简直不能相信！ 赫敏哀叫道。 弗利维教授生气了吗？都怪马尔福。我一直想着他的事，后来就什么都忘了。 你知道吗，赫敏？ 罗恩低头望着赫敏当枕头用的那本大部头算术占卜书。 我觉得你快要崩溃了，你想做的事太多了。 不，我不会的。 赫敏拂开挡住眼睛的头发，焦急地四下寻找他的书包。 我只是犯了个错误而已，我最好去找弗利维教授道歉。占卜课上见。 20分钟后，赫敏在通向特里劳尼教授课堂的梯子脚下与他们会合了，看上去万分沮丧。 我真不能相信我竟然错过了快乐咒，我打赌考试会考到的，弗利维教授按时说会有。 他们一起蹬着梯子进了那间昏暗闷热的顶楼房间。每张小桌上都有一个发着幽光的水晶球，里面满是珍珠白的粉雾。哈利、罗恩和赫敏一起坐在一张摇摇晃晃的桌子旁。 我以为要下学期才学水晶球呢。 罗恩嘀咕着，警惕地瞄了一眼四周，生怕特里劳尼教授就藏在附近。 不要抱怨，这意味着首相终于学完了。 哈利悄声回答。 他每次看到我的手掌都要哆嗦一下，我烦透了。 大家好。 那熟悉的恍惚的声音说道。特里劳尼教授照例戏剧性地从黑暗处走了出来。帕瓦蒂和拉文德激动得浑身发抖，脸上映着水晶球乳白色的幽光。 我决定比原计划稍稍提前一点介绍水晶球。 特里劳尼教授背对着壁炉坐下，环视全班同学。 命运女神告诉我，你们6月的考试将涉及这只灵球，我希望给你们足够的机会练习。 赫敏嗤之以鼻。 哼，得了吧，命运女神告诉他，考题由谁出？他出，多么神奇的预言。 赫敏说，连声音都没有压低。